喂，咁人哋呢啲先叫做訪問啦，唔係唔通突襲你啊，大哥，係嘛？ 咁我哋興玩突襲噶嘛？ 喂，大佬，而家就嚟十一點，唔通我十點十先打俾你， 咁所以 做訪問、啊， 咁所以你 VOA 嗰啲嘢咪冇料爆咯，係嘛？你冇突襲就冇料爆啦，大佬啊！嗰啲嘢咪全部 predictable 咯，呢啲要即係呢個係有， 唔係都要 strike 個 balance， 你講啱嘅，即係話你 preset 咗。即係三四條題目，你都要識得 follow up 嘅。 唔係，即係港台就肯定唔會做呢啲乜嘢噶啦。我知道就嚇，咁、啊、但係就呢一個都大鑊噶，係嘛？你頭先咁樣講，即係話原來自由亞洲咁咩㗎？即係原來有咁樣嘅作用嘅。我好撚驚喎，而家真 係。唔係啊，你個作用係在於乜嘢？因為佢確實係以短波為主啊嘛， 係短波為主，同埋衛星啊嘛，衛星。 我哋所謂喺 YouTube 或者喺Facebook 裏面喺網上世界裏面嘅嘢咧，其實對內地係一點影響都冇嘅。因為老共已經 block 曬嘅啦嘛。 系， 佢唯一靠嘅系乜嘢？ 短波咯， 咪就 系 短波， 系啊， 放入去大陆咯。喂，大陆嘅人民，你都会思考得到啦。你系佢系咪喺个政权压迫之下，我点会听中央电视台噶？我梗系听下隔篱嗰啲，即系骂下政府啊，讲下政府有啲咩做错啊，点样去打压啲维权人士啊，点样去迫害呢、這个即系、就是、李波啊？喂，我梗系听嗰啲啦。我有得揀我都會揀嗰啲啦，喂，但香港唔係嘛，我哋香港一定唔會熟自由亞洲，唔會熟美國之音㗎。 嗯。 係咪我哋大把嘢俾我哋揀大哥。 嗯。 喂，但係你呢一鑊嘢從郭文貴即係爆大鑊，不論佢講嘅嘢係堅定流，不論佢係咪應該係成為呢個國際刑警通緝嘅即係貪污犯都好，你請得佢上去，你俾得佢做嘉賓，你大事宣揚完，你竟然半途係 cut 佢。中间冇事， 嗯， 中间冇事，你话外交部抗议，挑其实我都抗议噶啦。美国政府咁样 back down， 喂，如果系咁咧，咁咪真系好大镬喎！你话斋，即系特朗普系真系攞咗 有能力咯， 呢啲嘢嚟作为佢同老共嘅交易嘅一种工具， 冇嘢交易到。嗱呢啲咁嘅人， 喂呢样嘢我唔系唔信噶，因为点解咧？我曾经收到个信息。就话唔知系华盛顿邮报定纽约时报，我都唔记得咗边份。佢就话特朗普曾经发表过呢个意见，佢话要 cut 咗呢一个 Freedom House。Freedom House 大家知道系咩料噶啦？即系全世界咩自由排名啊？嗰、那个即系年年都公布噶嘛。同埋 cut 咗呢一个美国即系民主基金会对中国甚至对全世界地方嘅干预啊！因为佢。年年是几亿几亿咁美金咁抌落去咧，呢啲系去搞人哋其他地方嘅民主自由噶嘛，输出美国呢个价值噶嘛。 嗯嗯， 特朗普曾经喺个访问里边系讲过呢样嘢。 嗯， 我有问过佢呢啲人噶，我话会唔会噶？喂，咁系反映到成个美国嘅外交政策嘅转变嚟噶，呢个系唔会嘅，唔关佢事嘅，因为美国民主基金会又好，即系Freedom House 又好，即系自由之家又好。喂，嗰啲錢全部係國會俾嘅，即使特朗普揀嚟，即係國會都唔會即係咁做啦，配合佢咁做啦，係嘛？ 你即使你自你共和黨入邊都有分歧嘅，即係你譬如你話係咪要輸出呢啲咁樣嘅美國價值？譬如好簡單，你 Marco Rubio 就同呢一個特朗普已經好唔同啦，已經係嚇、啊，即係佢已經係完全。 但係特朗普呢個生意人咧， 係 話説 乜都可以丟噶， 係真係攞我哋嚟丟嘅，真 係。係啊。 真係攞我嚟丟㗎。喂，所以你話今次美國呢支音呢單嘢，如果佢好彩佢就真係冇親手落命令落去，即係同習近平講完電話之後就打俾美國支音嘅台長，就叫佢 stop 咗佢。好彩係咁。你寧願相信就話佢中間有啲人俾人收買咗做咗鬼，長期卧底做無間道。係咪一個撳一個掣就 cut 咗佢算啦。喂，咁都仲有一嚿喎。喂，如果你話係由最上層压落去嘅话，叫佢收声嘅话咧，喂，你真系惊喎！咁我哋点仲相信美国可以消除革命啊，大佬？ 嗯， 点佢仲可以和平演变啊？喂，全世界好多地方系睇佢头嘅，大佬。如果而家你搞到个生意人系攞你嗰啲人民嘅权利同埋自由，甚至乎系公义，你做买卖嘅时候，你唔惊啊？你唔腾啊？ 嗯， 我听完之后我都打到个突啊，大佬！上个礼拜五嗰阵时候我都未察觉啊，大佬戆居居啊，仲喺度谂住听郭文贵啊， 你都未， 我都未留意呢段新闻啊，大佬！哇，越听越恐怖啊，大哥！系嘛？唔单止你七十年嚟嘅基业嘅问题啊！ 我事前同你讲话做要讲郭文贵都唔知道发生咩事，大佬。 系啊，我都未知佢发生咩事，屌！我谂住成日嗰啲。你爆我贪污就我爆你贪污㗎啦，你係 juicy 啲啫，喺飛機度即係做爱搵个女 model， 咁又如何呢，係咪 你㗎。 俾一錢你买呢、這个几千万嘅太古城单位，咁有乜出奇啫，諗住屌大佬有咩值得分析啫，係咪喂，但係如果你而家去到呢个阶段呢，就有好多延伸嘅分析喎。第一，中美关系嘅角度，中美嘅角力嘅角度。第二就係成个美国嘅外交政策嘅转变。如果你呢个系上头个命令嘅话，咁你呢一个咧，全世界好多被压迫嘅人民咧，就真系几大镬嘅。喂，当年我哋拣 Lesser Evil， 希拉里系有道理嘅，证明屌大佬，即系个国策唔会咁180度转变，而系成为民主人权。真係成為籌碼同埋棋子喎、 哦。唔係咁，所以我哋嗰陣時話撐 Donald Trump 嗰啲人有一種好戇鳩、好矛盾嘅一種講法咧，就係話咧哇 ，Donald Trump 正啊，係嘛？即係佢出啲牌你估唔到噶。喂，但係你係一個民主選舉嚟嘅，你點會投一個你估唔到嘅候選人嘅？你如果你一個人你係估佢唔到嘅。咁你憑乜嘢去即係民主去監察佢啊？因為你民主你唔係講選舉㗎，你仲要講個監察，仲要講透明度，仲要講呢個 accountability 㗎，你要講呢啲嘢㗎。 所以你更加需要你嘅政策嘅 consistency 咯。 係啊， 你唔可以突然之間咁樣改㗎嘛。 唔係你專登你要選一個你估佢唔到嘅人，你係咪揾自己笨啦？即係你嗰樣嘢其實本身骨子裏亦都係反民主嘅，所以其實佢而家你話去到100日。系嘛？佢嗰个民望系最低，系有理由嘅，系嘛？佢而家佢够话啦，系嘛？话要大幅减税，佢减到个利得税去 15%， 喂，仲少过香港喎。跟住仲话，即系佢话可以咁样减税减债，同时间吓点减债啊？喂，呢、這个拗爆头，拗唔掂。喂，即系所以，即系你唔知佢系开边饭，亦都话，即系你作为一个生意人，佢又出名嘅生意人，系冇嘢唔卖得嘅。喂，你唔知佢几时卖咗你？所以其实嗰阵时有一班 我觉得啊。你不断喺未来嗰几年里面呢係不断俾佢賣㗎喇。係咪喂你口口声声言犹在耳，仲喺度讲緊货币操纵，话呢个老共话佢呢个即係不断系玩弄呢一个嘅贬值呢个人民币，令到我哋丧失咗美国企业，令到我美国不能够强大。一个屈美十，因为北韩嘅问题又好似冇晒发生冇晒事咁喎。因为北韩呢个问题，甚至乎有人怀疑佢干預埋美國之音對中共嘅廣播，會有乜出奇啊？佢之前都講曬出嚟㗎啦，自由之家、美國民主基金會係咪應該干預其他國家嘅事務，甚至乎 special 埋中國添？係咪應該再搞鳩呢個老共添？係咪？每年嘥咁多錢，喂，佢嘥喺亞洲嗰啲錢，大部分都係懟落去中國㗎啦，大佬。你估真係搞下柬埔寨啊？柬埔寨嗰啲細國嚟嘅啫，大哥。搞下越南咁簡單啊，大佬！越南啲都係濕碎啫。喂，佢主力係搞老共噶嘛？美國之音又好，即係自由之家又好，呢、這、一個嘅美國民主基金會都好。喂，如果佢喺成個政策上面咁樣去倒退嘅話咧，喂，我哋真係驚過佢嘅，大佬。 係驚噶。 喂，我哋驚過美國人啊，大佬。系咪美国点关咩事啊，大哥？ 所以我哋话呢个美国总统咧，其实 suppose 唔应该系美国人可以选嘅，其实 世界都可以选嘛。 系啊，呢个世界总统嚟嘅，大佬啊，真系。所以其实呢个好唔公道。所以点解啲人咧，即系争住移民去美国咧？其实系即系点样讲啊？即系还我选举权嘅，其实系即系你自己做美国人， 你投嗰一票系影响紧全世界。 大佬真系系啊，即系几大镬啊！所以你话。系嘛？所以你唔系话值唔值民主派啊？呢个世界就系咁样。好，咁啊，今日嘅时间系咪应该差唔多啊？ 差唔多啦。 系 两条友口都干晒，大佬。今日 OK 啦 ，OK 啦，吓，即系呢。 曹总话 OK 啦，大佬。 你要点啊？好，拜拜。 拜拜。